欢迎到我卡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2年10月24号 ，Bad Friday， 大家草定打疫未？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我唯一望到就系有个60几蚊嘅巨魔咯，虽然1080嘅， 咁颇为抵玩咯。但我自己就揾到啲就麻麻地啫，我自己又暂时未有收获。 咁佢仓底货啊嘛，而家呢个时候仲有几多人要1080啦？虽然我调翻转，因为我视力唔好啊，1080嗰啲字大只啲咧，我睇得清楚啲。 今年 Kindle 减得唔系好多。因为以往咧，亚马逊嘅自家 Kindle 系减好浪啊，可以讲先同佢劈咗一半，但今年就似乎唔系好浪，顶尽得系2-7至8折左右啫，有啲微妙劈位。 哦，亚马逊佢自己啲嘢咧，往年劈得好劲啊，今年咧我唔知系佢好卖定系唔好卖咯，个折扣率唔系好高咯。上年我记得佢个电视咧系4折啊，系60% off 4折噶。今年好似冇咁劲啊！ 劈到黐线噶，所以唔知系市可能市道唔同咗啦。好啦，咁入咗正题先。首先一单停止活动消息，其实就冇乜人在乎嘅，就系川上奈津实同埋田中智恵美嘅组合 Lacherry 就宣布停止活动。其实就唔意外嘅，因为佢两个其实就纯粹咩红团啫，动画组合里面延伸出嚟嘅二人组合，平时就冇乜活动噶啦。咁你而家停，我又觉得好似冇所谓啦。平时你两个都唔系成日活动噶啦， 即系呢啲叫淡出咯， 系咯淡出咯。因为其实以前都几早嘅，咁我就唔讲啦。呢几早就好咁讲咗个又系啲老又系啲阿妈系女人嘅嘢，就系鬼灭全球破千亿，阿妈系女人嚟嘅。 即系呢个系时间问题。虽然啦，调翻转讲，之前无限列车篇，大家喺度系咁刷啊，成啊嗰啲嘢咧，其实咧。而家呢次系仲多过佢嘅，咁当然呢个计嘅1000亿系计紧全球票房，多过咗上一集，咁亦都关当时无肺期间啦嘛，咁啊戏院嗰个票房系表现冇咁好啦，咁但系呢档嘢就即系呢啲咁嘅炮谷片，唔系咁啊， 系炮谷片，好老实啦，鬼面唔通你攞奥斯卡咩？谂到啦。 总之佢又一个里程碑啦，咁啊都姑且睇睇啦，咁样咯。 不过睇原来7300，即系几多？ 7300万， 话多又唔系好多啫。如果我即系可能俾啲美国片洗咗脑，就系咩？你冇过亿，你冇同我讲嘢嗰啲咁啊？嗰以前五毛多啫，就谂啊， 赛道唔一样啦，日本动画， 咪就系咯。所以我谂啊，系动画嗰套。 首先呢套系动画，然后仲要系日本动画，唔似你美国嗰啲全球影响力，所以呢个已经系好厉害噶啦。即系当然你可以话你唔承认呢个作为日本代表，但系呢个的确已经某程度上系日本现代嘅代表作嚟噶啦，已经系。 系啊，就收得就真系要恭喜佢啦。呢个就虽然我都系，而家都唔争咗。 咁啊，点都好过另一套动画嘅。 嗱，呢套嘢咧，我最初戏院睇咧就已经啱咧，就系。即系睇 trailer， 乜嘢嚟？讲咩咧？就无尽嘅 Scarlet 影直香港就译做咩？永恒无尽嘅Scarlet 又叫做。咁咧佢套片咧睇个 trailer 咧唔知佢拍乜？又点解又有歌舞片嘅？点解又好似啲古装片？我系唔知想玩乜嘅。好啦，跟住上咗戏院啦。哇！日本方面疯狂地铲咗上天花板。 主要就是个劇情问题咯，但是我就不可以力他嘛，所以几难讲啊。 唔系最终但系一般嘅讲法就系咩？你拍到印度歌舞片嚟把啊， 即系啲人问就系超级面啊， 面度爆炸，跟住就个法就系揾翻你之前个编剧翻嚟啦，你唔好自己写编剧啦，你唔掂就。 又的确喎，因为佢阿细田嘅表现能力其实大家从来冇质疑过嘅，但系佢个编剧咧，基本上之前系靠过写定金嘅名，之前查过嘅。 我唔知咩嘅 吓，总之之前嘅剧情，你就算唔系非常出色都好，其实都算几好嘅，即系最少稳打稳扎啦。但系而家即系你画面表现啊，啲技术力啊，诸如此类嘢几咁好都好啦。呢、這个剧情如果系一般以下的话，一般都 OK 嘅，其实都仲 OK 噶。但系如果你真系差太夸张嘅话，即系呢个木桶效应啊嘛，木桶入边个水溶量系用最短嗰块嚟决定噶嘛。一样情况啫嘛，有个好明显嘅短板喺度，咁你咪漏水咪漏喺度漏水嚟咯。而家呢细田呢次应该炒喺呢度嘅，佢真系揾个正正常常嘅编剧出嚟会好好多。即系 唔系即系我嘅讲法就系、是、好多动画监督觉得就系条桥我度嘅，你个编剧只不过帮我将条桥写出嚟啫嘛，使乜使乜嚟啫？ 但唔系咁噶，监督大人，事情冇咁简单噶。好多编剧将好多啲监督好戇鳩嘅戇鳩嘅主意执到佢冇咁戇鳩，甚至 ban 咗佢。唔系咩一流编剧添嘅啫，好多一流关就系、是、好几个一好嘅走一流动画监督一自己编换咗编剧，即刻成个唔掂就系、是、咁样啫嘛，就系、是、个编冇咗个编剧帮佢执嗱，一个执手尾抹屁股，即刻唔掂。 咁我有个好简单好类似嘅对比你打英你话新海诚，即佢两个成日俾人攞出嚟讲㗎啦。新海诚啲剧本其实都系好撚普通㗎啫嘛，肥宅幻想讲完啦，基本上已经系。先唔讲佢会有部分人会因此而唔鍾意佢啦，但系扣除呢点之外，其实一个好平庸剧本，但系因为佢表现得好，喺剧本上面唔会特别攞分，但系最少唔会特别丢分。咁佢其实靠其他地方就去攞返分，咁大家咪接受囉。咁但係问题，如果你个剧本係真係好撚大问题的话，咁大家就会屌佢㗎啦嘛。即係就係呢咁嘅情况囉。咁冇办法。 所以呢好，其实所以好剧本好重嘅。冇真係冇低估剧本一个优秀剧本家嗰、那个不过导演执手尾嘅功力。唉，该会真係。呢段嘢一唔係本来谂住唔睇嘅，但而家我想睇。我想睇点样究竟点样啲奇离法。 以吐槽为前提入去啊， 系啦，好啦，嗱，依家就系话唔可惜，其实唔算可惜嘅，就系、是、一本少女刊就叫做《阿拉斯之泉》，就宣布就结束啦。咁呢本杂志咧，就唯一一套作品大家会识嘅就系之前嗰套大叔转身反派千金上山道郎嗰套。 你讲近年啦， 少年画报社呢套就得，基本上就得呢套嘅啫。成套书我自己因为当时咧佢有网上版有睇过。成套书除咗上山道嗰套冇套店，不论古仔又好，作画又好，都唔掂嘅。呢本书系接人讲嘅就系、是、你接我完全意外，你唔能够净系靠上山道郎一个大本书嘅大佬。咁上山道郎就会转去网页版继续连载嘅，咁唔使担心，因为套嘢而家红到爆炸。基本上每次销书一出咧，啲书都卖爸爸声嘅。 其实咧，我睇到嗰个样，我谂紧喂，连咗咁多书接，几时轮到佢咧？有咩咁咁值得讲？因为呢部日日连少年画报嘅主力都不算，系当然啦，佢主力都接咗嘅就好捻大镬噶啦。你明白少年画报社本身就已经系一个细社嚟噶啦。佢除咗最大嗰档嗰本之外，其他就真系处于呢个接刊嘅边缘嘅啦。真系唔意外咯，尤其是而家呢个年代，即系只实体纸媒仲有几多人买，大家都心照啦。我哋成日讲嘅呢样嘢， 即系同埋就系、是、你本书《上山道郎》，如果你唔喺少年画报社换咗，你可能换你话换咗大啲、大少少嘅，即系嚟个港台。如果你换咗三大社嘅话咧，佢就爆咗噶啦。但系问题少年画报社就真系算罢啦，你就 咁啊，都讲一讲啦。呢本嘢嘅特点就系、是女英雄啊，唔可以叫主角啊，即系咧，好多时都系用女性角色做主角，而佢哋通常系战斗居多啦。 虽然好 hea， 即系如果呢个年代系当年八九十年代或者二千年都仲得嘅，嗰、那个年代仲有好多漫画嘅时候，你咁样有一个独立嘅主题嘅漫画杂志嘅话咧，系可以立实嘅。咁但系现在嘅话，成当水又唔可以叫水退后，唔知边个冇着裤嘅，但系当个整体销量下降嗰时咧，呢类型嘅偏埋一边嘅杂志就会好容易就会失踪噶啦，就咁样咯。 系咯，好啦，跟住咧就系、是、呢个又系就是、之前都讲咗噶，其实传咗一路都讲紧嘅，传咗噶啦。咁就而家正式官宣就系、是、究竟战队系暂停啦，佢唔会话结束嘅。我觉得战队系会翻嚟嘅。咁佢暂停呢个时候，咁东映日曜朝头早点算咧？朝日，所以日曜朝东朝日啊，Dikasa咁咧就金属英雄系列卡邦就会翻嚟，咁而家就正式宣布就系 Project LED 就红色英雄就系、是、第一弹超宇宙刑警卡邦 Infinity。 即系我觉得佢点解要停超级英雄系为咗去令佢可以多少少变化咯，唔好下下都仲系佢，即系俾啲位俾其他嘅特摄作品去创，而唔系话因为冇咗超级英雄所以要搵啲嘢摄落去，系调翻转。是他就是要即刻战斗去让路给他们，这样会灵活性高一点。以前就是梗死了，每年一套，年年都是超级战队这样霸在这里，那倒不如给他休息一阵，即是可能今年出这套，那下一年可能下一年又回来呢，那超级战队又或者即是变成他不是固定都是他啊，那么大家有些新鲜感啊，也都你没那么容易创作疲劳啊，那些东西你毕竟做了几十年了，真的。 对咯，这套东西。嗯 咁佢而家大家越金屬英雄系列翻嚟都好蛇嘅，因為其實金屬英雄雖然香港就名氣就冇肯定冇咁大嘅，但係其實我呢40歲以上老宅咧，其實都識嘅呢套嘢。 要調翻轉，你如果講香港嘅話，有幾多人而家仲睇緊超級戰隊啊？係講呢啲嘅真係 有嘅。香港我唔敢講啊，超級戰隊係有一批嘅，雖然動機有啲不純，都睇女。 用我認知中睇嚟睇去都恐龍戰隊咯，仲係恐龍戰隊咯，即係香港人啊，淨係標準啲香港人啊，唔係講呢啲。 因為其實之前其實鬼太郎戰隊 OK 嘅，咁我唔衰。嗱、鬼妹啊，即係志田虎柏咧，下個禮拜就正式登場啦，咁 trailer 都出咗啦，咁我睇下，唔知點樣兜翻入咩，個樣唔同曬嘅，依嚟睇啦。第一睇點兜啦。 跟住都係特攝消息。 之前咧，段字仿太郎就系、是、做 Labo 里面做阿Julie切拉打嗰个华人嗰、那个那个演员咧，之前话撞头骨裂咗咧，嗰单消息追无事出院，即系本人讲法就无事出院，咁就恭喜佢啦。因为听到头骨裂咗，大家吓到好惊，哇！结果似乎唔系好严重问题， 即系因为其实骨头本身咧就唔紧要啊，但系你撞到头骨裂咗咧，就好容易出现脑震荡。大家知道脑震荡呢样嘢可大可小噶嘛，可以死人，亦都可以纯粹就透就已经得。咁佢应该系后者啦吓，咁啊套好硬净啊，不愧系呢个皮套演员啦。 咁始终呢行，咁其实始终你做皮套演员，其实即特技演员咧，始终系呢行嘅系属于叫做即系无夫无妻咁样啫嘛，实有噶啲嘢。 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吓，咁啊， 好啦，跟住咧就系、其实传咗啦，都传咗一段时间就晒日电影、真人电影，咁就而家等紧，就睇而家最有啲超观剧照啊， 而家出剧照啊，嗰啲嘢出嚟，咁啊，当然最重要系睇细节啦，即系佢影佢得几张相嘅啫嘛，但系因为得几张相，所以大家喺度雕龙刻凤咁样去揾啲细节，最少喺剧照本身、那个细节真系做到非常足。即系都唔讲呢个萨尔达本身就好适合呢啲鬼佬去演啦、 啊。我讲法就系今次冇张迷因图嘅。 exactly 肯定系啊。 大家，我觉得大家觉得佢当初揾呢两张图都刻意，即系咁官方咧系故意嘅咩？我特登揾咗张好耐 跟咪咪咯，跟风咯。 玩咪咪系咯，玩咪咪图嘅，因为咁迷因图嘅张，好似 咪就系雪地嗰个迷因图嘅三段式咁样，由远景拉到近景嗰张嗰个迷因图咯。不过佢唔系雪景咁解啫嘛，但系亦都因为咁啦，所以啲细节都睇得好清楚，真系好用心做。如果全部都保持呢个程度嘅话咧，绝对系可以期待。虽然调翻转，亦都大家有之前嘅唔可以叫前嘅之前嘅例子，大家都唔会话一定会爆死啊，嗰类嘢应该唔会太过咩嘅，都有啲信心嘅都。 稳阵系大家保留啲戒心啦，因为真人拍动画拍游戏改编，因为游戏改编就已经容易濑嘢噶啦，细则真人更加危险，唔系冇成功例子，但系。 但系呢个系老任监制噶嘛，大家会比较多少少信心嘅。虽然大家都知道ACG 真人化，即系十件九件半都获嘅，仲要系鬼佬真人化咧吓，即系十件九件半都获噶嘛。但系呢次望起嚟真系坚系掂嘅。咁啊，当然我个人始终系认为，除咗老任嘅监督之外，另一样就系《世界传说》本身就好鬼佬。背景啊，嗰啲嘢本身就好適合鬼佬，所以佢鬼佬去演係無謂禍感嘅。調翻轉啦，如果你揾幾個日本人去演咧，你真係要化得好行個妝，你先會即係俾翻個感覺出嚟啊。而家唯一懸念就係、是、到底阿林克有幾多對對白咧？ 唔知啦，因為係嗰個遊戲主角係冇對白噶嘛，佢係貫徹咗任天堂應該唔係當時遊戲嘅傳統，就係主角冇對白嘅。 但係。林克在这类型的角色里面都是特领别无口的嘛，你看 Mario 都有对白的，都有不少对白的，就尤其是那些会出会有语音啊那些地方，你都会见到他讲嘢，但林克是就算是全语音的故事的游戏里面，他都是不讲嘢咁滞的嘛，都是得个少少嘻哈那些声音的啫嘛，冇啦，即是。唔知佢会点啊？不过应该都系偏向无口，佢本身个性格都系偏向唔讲嘢嘅多嘅咁样啦。 好啦，跟住咧就系之前讲过嘅金摇杆奖，咁啊大踢金摇杆啦，叔叔大踢金摇杆啦。 咁难咁啊因为佢比较早啊，所以佢而家已经有咗奖啦，但系详细佢嘅分析啊，或者系点评啊之类嘅， 留翻年尾嗰个广告 年尾专题先讲啦吓。 虽然嗰个我嗰个系广告奖嚟嘅，嗰个系 咁啊，但系姑且读一读咁啊。咁啊，我哋两个一齐估错咗，最佳游戏系《沙僧》个远征队，呢个系投票翻投出嚟嘅，所以基本上就指名归噶啦，只系大家 好认真嘅。 我又唔觉得太错嘅，因为其实呢个就唔系都系佢叫做咩大热门噶啦。如我甚至我觉得就系、是、你如果唔攞奖，我反而有少少意外。 即系佢攞奖绝对唔系意外嘅，不过唔系我意料之中啫。我觉得即系我都系认为空洞骑士应该系会多人投啲啊。 但佢当中，但有因为空洞骑士同埋呢套同埋三十三远征都系叫做咩两大法国飞机游戏噶嘛，就系、是、所有鬼佬游戏界全部集体打飞机用噶嘛。啊，我都有咁劲 game 啊，我都做到啊。但系三十三远征队摆明出咪就系 RPG 改过嚟嘅，而空洞骑士又系嗰啲又系恶魔城系嘅动作 game 改过嚟嘅。 总之咧就三十三远征队就扫咗一大堆奖啦，佢入埋亲嘅都攞咗得奖。年度最佳游戏啦，最佳叙事啦，最佳视觉设计啦，最佳配乐啦，最佳视觉演出啦，最佳配角演出啦，全部都系俾三十三套远征队立晒，就系黐筋嘅。咁啊，其他我哋只系读个嘢咧，咁啊分析啊嗰啲嘢就到留翻往后专题先再讲啦。咁啊，最佳年度主机系同埋音效设计《人体参战鬼》，叫我执翻少少嘢啦，即系空洞骑士咧就去咗 PC 嘅年度游戏，咁啊算系个攞个副奖啦，咁啊 即系得翻 吉同埋呢个即系自家发行独立游戏，咁啊后边再讲啊，可以再讲下呢个独立游戏相关嘅，咁啊最佳独立游戏反而系蓝图王子，咁啊调翻转讲啦 ，indie 游戏俾空洞骑士嘅话，大家会好难唔服气，咁啊其他咧就唔讲啦，就唯一要再讲嘅就系最佳游戏预告 GTA6 最佳其他游戏 GTA 又系抽水， 佢到底可以攞呢个奖攞几多年啊？ 攞我起码仲有十年攞，放心。 咁咪冇咁耐嘅，咁啊，但系唔系出嚟都应该仲可以继续攞嘅， 就咯。屌，系成系啲鬼，我即系讲句就系、是，系啲鬼佬成日期待啫嘛，依家基本预咗佢出唔到啦，屌。 咁我又觉得佢出到嘅，不过可能要等好耐，然后个质素系咪一定得咧，就要睇视乎咩啦，睇个情况。咁啊，另一个就更，其实我觉得金瑶光选嘅说服力系高过 TGA。 屌， 我咁经过呢几年之后，我完全系咁样认为。之前就觉得TGA 可能会名气大啲啊，正啦。但系金鱼哥奖，你第一年纪老过佢四十几年啦，其实基本上系游戏一出佢就有奖咁制噶啦。咁啊，然后大家系投票翻嚟嘅，就算唔系我哋想象中嘅，都唔会虽不重亦不远啦。即系 TGA 年年都有争议嘅，真系我真系唔知 点 解。 TGA 系嗱，我想确认一下 ，TGA 系年尾嗰个广告嗰、那个年尾广告大杂志啊。 啊，呢次系个系呢次系讲佢啦，系 系啦，即系因为对我嚟讲 ，TGA 就年尾嗰、那个每分钟$100,000嗰个广告杂志啊嘛。大家睇佢唔系根本上呢个奖，大家根本完全唔关心佢个咩奖，而系咩有咩 game 春吹打出啊，有咩 game 咧？即系叫做咩？连自从冇咗E3之后，鬼佬方面嘅游戏界最大宣传盘度就得翻呢个咋。 有关 TGA 本身就有机会再讲啦。咁啊，讲翻佢入围作品啦。佢而家又公布咗入围个名单啦嘛。咁啊，三十三号光影远征队依然都系咁数啲入围，数咗12项，应该系 TGA 立项以来最多得到提名嘅作品嚟嘅。但系话就系咁话啦，点解会咁样呢？因为佢攞埋独立游戏嘅提名。正常嚟讲就唔会有作品系可以同时扫晒同埋呢班啊嘛，因为一路都系讲独立游戏点解要另外俾个奖佢，就系、是、因为佢系另一个赛道嚟噶嘛。咁但系竟然有作品系同时扫两个，但系佢唔系因为佢系一个好优秀嘅独立游戏，但系呢个争议就系在于呢度啦。上年俾潜水员大夫就已经啲人已经讲紧，喂佢有公司资金连携嘅，咁样算唔算啦？都仲可以拗下佢个团体，的确系独立团体嚟噶。不过佢有收到资金啫，咁唔通唔可以收资金啊？即系都仲勉强可以俾你讲得通。但系呢次33个远征队，你算独立游戏嘅话，呢个世界冇几多唔独立噶咯，真系除咗我哋讲嗰啲传统大厂之外，全部都系独立游戏咯。 唔系，总之你唔系 EA 出，你唔系飞比出，你唔系Boys 出。咁你独立噶，屌你系，今年先能够独立啊，戆鸠。 即系因为佢个大会冇为佢呢个问题解释过咯。咁有人就话因为佢哋个成员唔算多，30个人左右。我谂紧30个人左右唔算多，系的确同啲3A 大作啲嘻嘻含含喐啲成上千人嘅其实都系嗰几只嘅啫。 系的确系少嘅，但系沙嘅人咧，我好认真咁话你听咧，已经多过绝大多数嘅游戏工作室噶啦。仲要讲紧咧，呢只游戏点解可以用沙个人就做咗到出嚟，系因为佢哋外包咗好捻多嘢出去，而且你跟我讲一个独立游戏，即系揾到啲咁嘅卡士嘅配音， 唔好玩我啦，你咩独条捻咩？即系因为沙面英对外讲就咩？佢从来唔系独立游戏，佢只不过叫做咩啊？唔系几间大厂出嘅游戏啫，即系叫中型厂出。但问题系你摆出你咁嘅 level， 你咁嘅制作水准，唔可能独立啊嘛。 即系呢个程度已经系讲紧，即系佢话佢自己系二 A 作品。虽然啦，三 A 冇咩一 A、二 A、三 A 嘅，唔系股票评级，主要系讲紧佢接近有三 A 嘅水准，但系个制作规模差好捻远。我哋之前出嗰阵时候，我有略略讲过啊，就系、是、因为佢有好多嘢都系攞现成嘅，所以佢可以压缩佢嘅制作规模同埋佢嘅制作成本，但系唔代表佢同独立游戏差咗109,000里远喎、啊，大佬，佢即系核心人数少咋。调翻转讲啦，有啲我哋叫做三 A 大作嘅游戏啊，核心人数咧其实都系得100多人噶咋，好多都系临时工啊、外带。哦，包啊嗰堆嘢走出嚟嘅咋，三 A 大作都不过系100多人，你三十个人系咪真系好少咧？唔系嘅，真系要视乎你。如果你30个人全部所有都你自己一手一脚嚟嘅，都勉强嗱，真系都系勉强啊。先讲，即系超过10人嘅团体咧，我已经觉得好难叫做独立游戏噶啦。已经即系喺我嘅认知中咧，独立游戏咧系单拖了不起就3-4个围威喂，然后可能有啲嘢要外包咯。是咁样，系独立游戏嘅极限嚟噶啦。因为我哋点解要分开佢，就系讲紧，因为佢嘅制作规模唔可能同其他人去比。然后尤其是 TGA 啦 ，TGA 佢有个不成文规定啊，或者系个偏好啦，可以讲，佢系比较偏向嗰啲大作嘅，即系嗰啲制作规模好大啊，成啊，都关佢个评审标准事嘅。冇吐槽，我知大家可能会吐槽呢、这个佢一个 TGA 仲有评审标准嘅咩？有嘅，有嘅，有嘅，即系的确系偏向去比三 A 大作，咁其实冇乜所谓啊，大家都理解啊。如果唔系，点解要另外分啲项出嚟？尤其是比独立游戏，然后最后点解独立游戏之后仲要俾个独立游戏新作？就是、因为有啲好细嘅团体一路持续咁不断出咗新作品，然后次次系咁俾佢攞奖，所以先整个独立游戏新作俾佢噶嘛。即系咁样分隔赛道系攞嚟咁用噶嘛。然后你又自己打破翻自己，你俾边个奖已经系你话事啦，连俾边个入围都系你咁样搞出嚟啦，我就真系觉得佢系即系搵嚟搞啊，定系其实系佢嘅阴谋嚟，黑暗兵法就系整啲噱头出嚟，等我哋去嘈、去笑、去盛，咁啊引起话题，大家更加人多，因为随住佢嘅争议越嚟越大咧，佢嘅观看人数咧都系年年节节上升嘅。我唔知道到底有冇因果关系啦，相关咩非因果啦，大家都明嘅。咁但系总之就系、是。又会一次，呢次又系完全攞自己攞嚟嘅，咁啊引向另一样，我唔肯定两者有冇相关，大家从再重新试下先后非相关，非相关系比非因果啊，即系独立游戏入边有个首新作嘅，即系话佢个工作室只有第一部作品先会得到呢个提名，咁啊。呢、这个 MacBook 啊，应该咁读咯。嗰只游戏嘅作者行出嚟话：啊，唔好意思啊，因为我以前咧都喺其他地方度出过 game 噶啦，咁所以咧呢、这个就唔系佢嘅第一只游戏，咁啊唔可以算系首作啊，咁啊诚实就好诚实嘅。咁到底系咪借机抗议咧？咁就另一回事。因为调翻转讲，就算佢得奖都好咯，都未必有而家咁样行出嚟跳出嚟去讲咁多人留意嘅。调翻转呢类细奖啊，都系咁讲啦。咁啊，即系 不过好老实、哦，不过讲真有一样嘢、哦，我有个疑问就系、是，如果你话独立游戏细有细组织嘅话，咁其实空洞人又算唔算咧？空洞人 算佢哋几丁有嘅啫嘛，佢你冇睇佢，我之前都讲过，你冇睇佢个制作完成到咁高啊，系因为佢哋做得好捻耐啊。咁调翻转啦，如果你要呢个完成度，你想好快出到嘅 game 啊，咪100几十人去一齐做咯，咁咪快咯。咁佢哋唔系啊嘛，佢哋细上上流慢慢做啊嘛，所以佢哋系毫无疑问嘅独立游戏嚟嘅。咁当然啦，如果你将佢放落独立游戏同人哋竞争嘅话咧，基本上系剪甩人哋嘅，咁啊睇你点睇啦。 即系有啱啫，除非你唔系只只都系去独爆出口嗰种咁嘅。我应错咗，应该叫六合彩式就投注中，系突然唔知点解中咗嘅。呢啲系好少数嘅咋，但系独立游戏都几颇为即系叫做咩啊？你喺Steam 里面买$8买$10买甚至我免费玩到嗰啲咁嘅游戏嘅啫嘛。你玩完都唔知道玩咗乜嘢，即系下咗洗车咩洗车模拟器咩？ 所以 獨立遊戲點樣為之獨立遊戲咧？其實年年都有拗嘅。其實你調翻轉嚟睇《金魚光柱》嗰邊，你就睇到噶啦。好簡單嘅就是，即係唔使拗咁多嘢。我知道呢個係連續線嚟嘅，即係規。即如果你用規模去定義佢嘅話，係一個連續線嚟噶嘛。哦，十人以上就唔算，咁十一人點算咧？十一人團隊係咪就唔獨立呢？又唔好難講喎。哦，咁如果十一人得嘅，咁十二人點算啊？哦，咁十二人都得，咁二十人點算啊？ 唔係咁拗咪冇得拗喎，呢樣嘢嚟噶，我又 啊拗到啊！不喂，如果你純粹係話唔靠其他廠去做嘅，咁大夫嗰度有啲問題啦。第二就係而家就算係獨立團體，好容易都會得到某啲發行商啊嘅資金去支持佢，但係發行商純粹就係俾錢。同埋廣告做發行，做包咗其他啲遊戲開發以外嘅嘢，咁理論上同只遊戲本身唔係好大影響嘅噃。只 game 我做完之後，有人幫我發行，咁唔代表我只 game 會因此而有好多資源就咩性啊嘛。但係調翻轉嘅我就係、是、今日嗰陣我就講，即係英國佬嗰只啦，就係冇錯。我唔同你講定義，講常識，即係33號係遠征隊係獨立遊戲呢樣嘢，好明顯違反我哋嘅常識。講完。即系唔使讲咁多嘢噶，即系你觉得佢系独立游戏就应，即系应该系一个大家都知道系独立游戏嘅嘢嚟噶嘛。即系潜水人大科，我觉得系可以俾佢嘅。直接先讲翻啦。咁但系呢次就真系望到就即系不过就都系嗰句啦。TGA 黑暗兵法嚟嘅，随时都系。 总之 TGA 都系嗰句卖广告，对佢讲就咩广告杂志嘅啫。咁你越多话题，越多人嘈，咁就越多人去睇。 所以就反正就係到時佢出埋個結果之後，你再慢慢講啦。咁年年都要講一講噶啦，咁啊算啦，由得佢啦。 咁咧繼續又輪到係我哋成日講嘅 Silent Hill F 啦。咁今次咧亦都係我哋上個禮拜講咗， 都算係中之人之一啦。 係啦，嗱上個禮拜咧講到難度下修嘅家庭小客，咁咧佢就話咧嚟嘅，佢講咗話十二月咧，因為我有工作，所以咧我應該冇咁多實況啦。咁順理成章地，另一個演員。成日又唔啱， 即系个面冇， 你个面冇，阿林就记得林字添，撞鬼啊！就犯到忧花，就话会接力，唔系接力啦，佢就话我会开实放，咁就变上咗咩咧？变上接力，就一就两就两个面两个女主角，唔系一个女主角一个配角就轮流嚟玩实放啦。咁佢实放亦都第一集出咗，咁嘅解讲法就系犯到忧花比较似星常白女演，而家林小华就咩咧？搞笑艺人， 咁啊呢啲嘢冇得强求嘅，真系， 因为阿嘉仁小话就真系佢表情丰富，每集必有表情包。而范晓芬就因为佢之前佢玩过 PS 五嗰个机械人嘅，咁佢相对讲系比较冷静啲玩落去，比较小心翼翼同埋，喂正常啲，即系冇咁，即系佢就冇相对讲就冇咁吸睛咯，同埋冇咁多表情包展出嚟咯， 正常啲咯，咁啊， 正常啲啦，咁就加油啦！我觉得虽然佢应该唔会好似嘉仁小话咁夸张。明白咪攞银盾嘅喺YouTube 里面，但系应该都会受欢迎嘅。好啦，咁即系跟进啦，好下跟住一路就系、是、 都系跟进，但系有啲时间之前噶啦。我都系唔识读啊。ROBLOX 一只好多细路仔玩嘅一只，我觉得社交模拟，我应该点样形容只游戏？一大盏小游戏，大集合咁样嘅一个开放世界啊嘅一个游戏啦。我哋前会提要就系、是、只 game 入边有好多僆仔玩，亦都有好多为咗玩僆仔嘅人就去玩佢。咁啊，为咗解决呢个问题啦，咁佢就。整咗个年龄分隔系统，就是年龄相仿的人才可以对陌生人去做通讯。那他怎样知道你年龄，当然不是给你去报，自我申报基本上没用的，就是等于个个上网都18岁嘛。然后玩亲你这game，个个都是9至12岁的啦，不用说了。那他用的方法是用脸部面型去估算，即是现在很兴那些 AI， 银行都影响那些。就是 找个阿叔来，即是你找死亡国钱的阿叔来做你面部认证 即系我，不过我都要讲，我讲个好，我之前讲过好几次嘅例子噶啦，即系咧有个后生个几年嘅 friend 嚟到英国之后要做年龄认证，自动年龄认证过唔捻到，虽然佢比我后生少少，应该30多岁啦，但系都30多岁啦，点解过唔捻到咩？即系只要系面对面龄认证咧，你就肯定会受佢啲 PK 影响嘅，即系鬼佬唔襟老啊嘛。即系喺佢哋眼中，亞洲人全部都幼稚嚟嘅。不過呢個還好少少嘅地方就係咧，因為主要食細路嗰啲咧比較少係亞洲人，主要都係歐美嗰啲比較多，佢哋比較難扮到細路。 咁啊，当然啦，前提系影佢自己啦。咁佢可能唔知影去自己边度，因为呢类面面认证咧，最有问题就系咧，佢系靠一个平面嘅画面嘅。除咗 Apple 之外，大部分机都唔支援立体扫描噶嘛。咁你可以用纯粹光影嘅方法去呃过呢啲咁嘅系统。我唔知佢做唔做到啊，应该就唔可能系做到立体扫描嘅。咁即系代表住亦都系你可以靠个平面去靠嘅。所以呢个嘢基本上系治标不治本嘅啫，即系防君子唔防小人。但系呢嚿嘢你本来就系防小人噶嘛，你整个防君子唔防小人系统出嚟做乜嘢咧？搞人哋，你阻止唔到搞人嗰啲， 冇 即系搞细路嗰啲，你又阻止唔到去直升机去玩嗰啲咧？你又真係挡，你又挡到佢，你防君子啊嘛，细够气啊，老老实实。不过的确又好难去搞啲咩去改变呢样嘢嘅呢个，又因为鬼佬真係唔鍾意你实名制，即係我都唔鍾意啊，先讲，即係只要冇办法完全实名制，你又的确好难再搞呢咩嘢嘅，即係 即係我讲嘅，即係日本人成日话，屌我日本人，我日本人未成年犯罪咁撚少，你喺度做依巴闭，你鬼佬咁撚多，又系嘈我哋。 但系总之就有个咁嘅跟进啦，我哋姑且一提啦，咁样啦，咁样。 真系呢个就即系再嘈咗咁多年啦，真系再嘈真系，唉，嘈咗有嘢少少叫做又嘈做乜啦？屌！ 咁跟进下啫，咁啊。 好啦，咁啊讲下啲唔系好拉更题目啦。首先就系、是、我亲爱嘅敏鬼井上敏树大湿，终于开咗 X 大卡啦。咁老狗变唔早新把戏，咁佢老人家要阿 X 咧，系大家意外就咩啊？因为有咁佢嘅讲法就系、是，因为大家咁正经，我开 account 啊，我好知道，即系大家咁啊，你大佬你个女都咁大个咯，你七八十岁阿叔阿伯，你玩 X 系有啲意外嘅，跟住又系咪真啊？系真系本人嚟噶，系真系本人嚟噶，确认咗啦，睇清咗啦，佢话本人括住。因为个 account 有啲经验冇用嘅、 啊。我有 friend 就讲啦，哎呀，佢开咗 Twitter account 啊，咁我以后咪唔好喺 Twitter 面讲佢坏话咯。 屌， 我谂法系 理佢嚟睬你啦。 就系佢开咗 account， 先喺佢面前讲啊，要 系啊，同埋就系阿大师，同埋就系屌身经百战阿井上大师，阿敏鬼大师惊你，你佢同埋就系你睇佢会好成功英雄同佢对调就好噶啦，佢仲有出教我啦。咁、 啊、 就睇又多花生嘢啦。好啦，跟住呢一单呢就啱啱我同我睇我一路去搵资料嘅，就係好有名嘅猫站长，咁黄哥山电铁嘅一个车站呢，佢係以猫站长做做招牌嘅。咁佢头一张呢就叫做咩初猫啊，即係小玉啊。咁小玉就过世啦，跟住后来就二玉就接走嘅。咁呢喺前几日都过埋世啦，就十五岁。咁、就而家就大家睇緊就咩咁你三玉几时出场呢、因为呢个车站系以猫做卖点嘅。上次走咧就揾第二只，跟住第三只睇边个揾接手啦。有人知佢人事更替啦，佢嘅。 系，因为嗰条线咧当初系争少少会废线嘅，就系、是、因为阿塔比奇佢人气非常之高，大家系特登搭车去睇佢。当然又要影相啊成啦，咁啊令到条本来要废线嘅铁路咧起死回生嘅。木卡沙电铁啦、 啊， 所以系好出名嘅呢、這个哦、本来我都谂住去嘅，其实 可能咁下次去，我应该佢好快就会应该嘅，而家暂时未有啦，因为始终就系、是人嗱有阿二社长啱先过，阿站长啱先过身，有冇咁快搵人接佢位嘅？应该冇咁快嘅，咁我咁样搵紧噶啦， 物色都要时间嘅咁样， 系啦，咁就睇下情况，睇下啦，呢、這个就、跟住咧嗱。又系轮到你嘅，你主场啦。上个礼拜 K 上我又 K 到FGO 版，突然间话 K 到又俾人炸，点解突然间上唔到 K 到嘅？跟住话唔关 K 到事，好多上唔到啊。跟住而咧喺同一时间，我就喺我喺蛇王嗰时候上 X， 都上唔到 X 嘅。 我嘅情况系上到，但系捞唔到任何图。 我就系捞唔到新嘢，旧嘢喺度，新嘢捞唔到。 即系各种情况啦，咁啊唔少站都濑咗嘢嘅，原因就同上次好相似，不过上次阿马松今次轮到扣分，扣分咧就比较常啦，常濑嘢嘅，但系呢次应该系佢历嚟最大单嘅濑嘢事件嚟噶啦，应该系之前嗰几单都系细细矮嘢，今次第一时间长，第二范围大， 搞几个钟啊， 系啦。咁因为呢啲嘢咧，其实你单超过一个钟头咧，已经好捻大件事噶啦。即系尤其是呢啲嘢，有好多服务系依靠住佢嘅，而且有啲嘢系唔好得替代嘅。譬如，我听到有一个例子就系、是、有啲食肆咪用嗰啲网页去订落餐嘅，佢系因为嗰个服务本身都系用扣分嘅， 结果咧就系嗰啲服务全部单等晒，要啲职员去手动落单。先唔讲佢哋本身已经系未必好熟，有人就话：诶，呢啲咩新科技啊，抵死啦！用啲乜嘢啊？呢啲冇温度嘅嘢啊，都系人手落单先好噶嘛。即系乜乜七七，讲紧就系、是、第一当然啦，你太依靠单一服务的确有问题啊。但系调翻转讲，就算佢哋好熟悉都好啦，都冇用噶。点解系会用呢啲网页去落单？系缩减人手啊嘛。咁你调翻转，你缩减咗个人手，你唔可能喺嗰一刻突然间再请多两三个伙计嚟噶嘛。你系缩短咗人手嘅大前提之下，再去做翻人手落单，梗系做唔切噶。唔关你习唔习惯人手嘅事嘅，就算佢哋好熟练，系正常嘅情况。正常要八个人，佢而家得翻四个人去落单，你就算系熟手技工都定都做唔切噶。系讲紧呢样嘢，不过就扯远咗啦。咁啊，交分咧又死机，连累咗一大铲嘢去濑嘢啦。包括我哋比较熟嘅就系特战英雄啦，呢、這个 LOL 啦，都系相关噶啦。服务嘅话就 Facebook、Twitter、OpenAI 都系同交分有关嘅，连 Amazon 都有问题。不过 Amazon 就系连线不稳，呢、這个主要就系路有问题，因为理论上。虽然好多人唔做啊，其实你可以用后备路由去解决嘅问题，即系譬如我 detect 到扣分可能单烂咗机，喺一段时间之内都见唔到佢恢复嘅话，咁我就转后备路由转去第二档嘢度。咁如果你用扣分嘅，可能去转去 Amazon 嗰边咯。咁所以点解 Amazon 嘅服务都受到影响，就系因为 Amazon 突然间食多咗好多流量，佢个货啊突然间大咗好多，结果就搞到网络不稳，唔系单咗，但系不稳。就是因为扣分有部分人后备路由咗去。咁亦都有更加多人就唔做后备路由啊，两个原因。第一就是钱。呢个好实际嘅问题嚟嘅。我要搵 Amazon 做后备路由，咁我就要畀两份钱㗎喇。虽然后备路由嗰度可能系畀緊免费，因为你冇乜实际上嘅流量都好啦。要么就平衡，以前做开平衡负载。即系话你动态咁调整啊，你台面上嘅服务你见到个服务本身。你唔知佢后面用边档嘢㗎嘛。你可以其实你可以去做平衡负载㗎。即係呢平均咁分配俾呢两个。咁如果其中一个唔得嘅，咁就全部卸晒去第二边囉。咁都可以嘅。但好多人都唔想做。第一技术困难，技术上比较难。你要做呢啲嘢呢唔係得俾钱囉。即係尤其是好多唔係自己搞㗎嘛，係搵人帮手㗎嘛。咁你要俾人哋做埋呢个功能，多俾钱咯，好简单，呢度好死嘅啫嘛，即系唔系个个都可以屈人哋去加呢啲功能噶嘛。咁其二就系咧，我听我更加闯我讲嘅嘢就系，咁如果我濑嘢的时候，咁咪可以两晒一摊，你睇下 Facebook、Twitter 都死埋咯，唔通我可以独善其身咩？即系之前讲 Amazon 嗰时都讲过啦，点解佢哋咁样做啊？大家一齐濑嘢啫嘛，有咩俾人屌？大家都系一齐咁样噶啦。 要死一齐死。 当我嘅服务单咗，就系我嘅问题。全世界一齐单服务，就算系天灾，算系不可抗力噶咯。虽然啦，亦都有唔少工程师即系无啦啦多难借佢，因为佢单机的时候系夜晚七点。我系有个做工程师嘅 friend， 好卵惨，本来就啱啱好准备放工，系啊，佢哋有时真系搞到七点几八点都未必走得到，结果就俾人捉鸠住咗去解决问题，其实佢解决唔到问题，唔通佢帮扣分搞啊？但系都要应付啲客户啊嗰类嘢，结果搞到半夜十二点几先放到工，听朝七点翻工，哇！真系， 哦，呢样冇计噶，呢样嘢我个做呢行可以理解，因我明白嘅呢行，即系就始终你做呢行，你就预咗即系冇计噶啦呢样嘢。 啊，即系呢样就，如果各位系会用到扣分，直接面对扣分啦，唔系指你用扣分嘅服务啊。如果你系会用嘅，你可以考虑下做个后备路由。咁啊，当然啦，如果你觉得你抱住就系大家一齐炒，我就冇所谓。即系世界每日死系唔痛苦嘅事嚟嘅，嘅乜意思啦？嘅话咁冇所谓咯，即系都系讲一讲啦，就系咁啊，引发咗个咪咪啦，即系嗰个图啊，就系一个积木好多嘢，然后指住个旧嘢，呢个系扣分，掹咗佢啊，成嚿冧晒。之前系 Amazon 啊嘛，今次就变咗佢扣分，然后啲人突然间俾佢扩充咗个图，扩充到夸张。咁有时你个教训得够长嘅话，都唔关你事添嘛。上次就系咁嘅情况。 唔系，都系好似我成日都即系我以前我讲过几次就系 Facebook 大冧档，唔关我唔知道，啱啱做紧嘢。X 冧档唔知道做紧嘢，次次我因为同埋就系佢冧档咧，有啲人话啊，即系李香琴 JPG 嗰只咧， 我嗰阵咪反应就系、是，哦，跟住熄咗佢，跟住我走做其他嘢。我从来我即系有我系即系我成日都觉得我系一个几唔社交嘅媒体人。我从来冇社交恐惧症噶，即系 Facebook 冧档我未惊过 ，X 冧档我冇惊过，冇咁做冇咪冇唔咪我唔用咯，唔通我冧唔通我冧成实体咩？ 吓、啊，我好唔好彩地呢两次都系濑到镬一镬，唔单止系我撞正系佢死机时候系醒住做紧嘢，系撞正我要佢用佢嘅用佢嘅服务，我用 People City 啊，即系我之前成日讲嗰个 AI 嗰嚿啊，我要用佢嚟做翻译的时候，佢同我死撚咗。当然啦，最终系用Google Translate 去顶住档先啦，但系 Google Translate 个水准系唔够 AI 翻译咁好噶嘛，佢系机械翻译嚟噶嘛，即系个翻译系差啲噶嘛，即系。又是要找 Amazon， 今次 Amazon 没事，不过因为 People City 死了，所以我要等到它好返先。用 Google Translate 是几难跟客服倾偈的，不说不得，但是难咯，即是又是这样的情况，难了，就是当刻我都有反省过，即是太过依赖 AI 是不是不好呢？ 是啊， 即是不过后面就是跟着我跟我的助理讲嗰阵时 ，LM 嚟啊，唔系 AI 嗰个啊，唔系只有我真系请咗人啊。我同个助理讲嗰时，佢话呢件事系反映咗你应该用更加多嘅后备路由，多啲后备解决嘅方案。就算你用唔到我，因为佢喺 People City 上边，咁你可以用 Google 噶嘛。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啊，但系 Jamie 贵啊嘛，即系我阵间再讲啊。但系因为另一单同扣分有关嘅，完全唔关事啊。唔系因为呢件事罚咗五亿，但系佢系俾人罚咗五亿日元嘅。扣分佢呢个俾个判决嚟㗎啦。日本法院就裁定因为協助散播漫盗版，咁罚咗佢五亿赔俾几大嘅出版社啦，即係几个我哋都好熟嘅个机构啦，即係国川啦、港潭社啦、集英社啦、小学馆啦，即係四大漫画版啦。因为佢今次系盗版漫画网站啊，话佢協助佢散布，咁主要都系讲我哋之前讲过好多次嘅呢个避风港原则，就系、是你个平台人哋上传啲盗版嘢上嚟，如果你喺适当嘅时间之内去移除或者最少屏蔽咗佢嘅话，咁个平台本身就唔需要负责任。咁呢件事就调翻转啦，就系呢几个出版社话佢同卡芬嗰边嘈咗好几次，都冇停止嗰两个盗版站嘅服务。咁所以咧，扣分都要负起责任，所以就对佢提出诉讼，要求佢赔偿。咁法院亦都认为系合理嘅，因为佢系讲紧系超过一个月都未有反应，咁呢个就唔系一个合理嘅时间，因为呢啲嘢我当你要文书处理啊，要调查啊，成啊都好，一两个礼拜乜都喺度啦，但系佢个几月都冇反应，咁啊，所以佢认为佢就应该要负上责任啦。呢个亦都有部分原因，点解你？YouTube 啊嗰类嘢，嗰啲版权嗰啲嘢会成日唔杀你唔伤你，佢宁可唔伤一百个创作者，都唔想咁样俾人告一次。五亿日元你话多唔系真系好多，但系下下咁样搞咧，你啲扣分呢啲嘢其实唔系真系好赚钱嘅，因为佢哋都啲硬件啊嗰类嘢个支出都唔低嘅，即系嘛咁啊，但系佢咁样一罚咁啊罚几亿，咁都几赤下噶，咁啊，但系调翻转讲就系、是。冇办法，咁条规矩系咁样噶，即系呢个系之前我都引用过几次呢啲避风港概念，但系呢次几乎 exactly 就系避风港原则，唯一就系因为日本嘅，所以唔关美国事咁解嘅啫。咁啊，下单啦，呢个佢唔叫做 review 嘅，我已经算系咁噶啦。 又有新嘅播片平台，都系同即系叫做 TikTok 未死，即系又有新嘢出嚟啦。 大家仲记唔记得俾 Twitter 收购咗一个被人认号称？被人叫做人称是一个 TikTok 之祖的 VINE 咁啊，佢呢档嘢本身由 Twitter 其中一个共同创办人出钱去搞翻嗰个咁嘅站，用翻当年六秒嘅短影片，咁而且最重要嘅当然唔系佢搞个站啦，呢啲类 TikTok 嘅嘢大捻把啦，佢将当年个平台入边嘅资料尽量挖翻晒出嚟，全部掟翻晒上去。我唔知道点样做得到噶，可能倾好咗啦，大家毕竟都系创办人嚟噶嘛，咁啊嗱，先讲呢嚿嘢，唔系 Twitter 搞出嚟噶，同阿 Elon Musk 冇关噶，系 Twitter 嘅前共同创办人，唔可以叫前嘅共同创办人，冇前呢样嘢嘅，咁啊系佢搞翻出嚟，咁啊会唔会可以打赢 TikTok 咧？我赌几都得，一定唔可能。如果你当初系赢得到嘅话，你就唔会收啦。即系唔系俾人收购啊收啊，系收皮啊收啊。你 Twitter 收购完你之后，你系越来越少人用， 最后冇人用你先收㗎嘛，唔係因为有啲咩竞争对手㗎嘛。你而家再开返出嚟，除咗收复返嗰架构资料之外，因为之前 Twitter 有讲过架构资料呢唔能见咗。我唔知佢係唔知去咗边啦，定係资料损毁咗啊，定係乜嘢啦。总之佢唔知点样神推鬼拱鬼斧神工去搵得返当年个资料库，而且收复返部分。嘅影片部分啫，唔係全部，可能喺唔知边笼底度咧。你唔好以为呢啲科技嘢好先好捻先进啊，有时咧真系成部磁带机俾人丢捻咗去个仓库一角噶，有机会噶。可能佢咁样拆翻部分出嚟啦。亦都有可能系点解搵唔翻，系因为佢俾人覆盖咗咯。但系我之前有讲过啦，写系咪之前唔知出咗街未啊？专题入边有提到噶，覆盖咗嘅资料咧。理论上都有可能收盖得翻嘅，尤其是影片同图像呢啲比较 analog 嘅嘢，因为你少紧一两个资料咧，个嘢仲记得到噶嘛？可能有个格啊，或者啲嘢啫嘛，你可以计翻出嚟，去估翻，然后搵啲嘢填翻佢，未必完全攞唔翻噶。咁佢用个方法去修复翻部分资料，咁呢个系除咗俾你网上怀旧之外咧，其实我真系唔知有咩用。老老实实，即系而家啲人虽然我唔中意，但系啲人要用嘅，去咗用 TikTok 咯，即系已经系潮流。你话唔关中唔中共啊嗰啲嘢事噶啦，已经系对佢哋嚟讲都系潮流嘢嚟嘅啫嘛。所以冇办法噶咯。咁啊， 成日我哋总之系仲有人挑战者，但系从来冇挑战过嘅。 啊，咁样啦，咁啊， 好啦，跟住一单咧就系、是、其实系少少料嚟嘅， 都系网络嘅流行啦。 流行咧就话，成日喺 Reddit 里面咧就出咗篇文话，佢唔识点样画高头嗰、那个由下巴望上去嗰个角度，咁佢用咗符连嗰个相嚟做一图做例子，就系、是、符连我高头嘅时候，个下巴非常之怪异。 啊， 咁咧本来咧就好纯粹小事啫，叫做引发讨论啫，但结果咧就突然间成为咗咩一。中画师嘅技术考试，成堆画师大家可以画啦，就点画恶高头嘅符起莲，样似符起莲啦。 啊，两样嘢啦，第一呢样嘢本身佢张原图啊，就好咪咪啊，即系嗰种嗰类画到好奇离古怪嗰种咧。咁、主要系其实系因为佢将个下巴延伸得太厚，佢唔系延伸去颈后边嘅。你睇翻你自己嘅相，你就睇到噶啦。咁、当然啦，亦都可能系因为呢个角度咧，你比较难用镜去影到。第二咧就系因为呢个角度本身比较少见，所以就算系画开画嘅人咧，都未必好熟练呢一个角度，变成就系有啲挑战成分，有啲 challenge 嘅成分啦。 咁咧就结果就成堆画师，我熟悉嘅画师全部一齐画，有包括阿 Choco 啊，即系一招里面咧，美露子嗰个 Choco 啊，因为佢已经做一个代表角色啦，就佢即系话，当然重点系我哋亲爱嘅招子大招子大师，咁咧就话。对呢啲咁嘅角度，我画都冇几多咯。L 漫画成日画噶啦，咁咧 L 咁成日真嘢，因为 L 漫画成日佢又是佢啊，佢老兄画嗰啲咩 L 漫画咧，经常性恶高头阿希教我咧，一定恶高压下嘅，所以画都熟晒啦。 几样嘢啦，咁啊，呢度入边我观察到一样嘢，即系我你只能话我躺在下中枪，所以咩啊？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嗰阵时咧，其实我都有谂过啊，系咪挑战一下咧？即系一样情况，大家有啲人话，你啲算咩画家？我唔系画家，但我都可以挑战噶嘛。咁啊，点解咧？因为喺 AI 入边咧，呢样嘢都系好困难嘅，系唔系话做唔到，但系困难。咁啊，当然佢嘅困难就同一般画师嘅困难唔一样。主要系因为佢训练的时候缺乏呢方面嘅资料，未必可以做到嘅。咁啊，同画家一样啫嘛。你一般画家都好少画呢个角度嘛。正常画家唔计你啲 A 漫画， 唔计招纸啊，嗰班嘢啊，嗰班有 唔止系佢啊，好多因为其中一种标准表现佢哋好刺激个反应，就系成个身弓起嚟，然后个人向后卧噶嘛。咁如果嗰阵时你系正面去影落去嘅话，咁啊就同而家呢个角度系好接近、好相似嘅，所以佢哋系画惯嘅。咁但系大部分人都唔画惯啊嘛，亦都因为。这个角度的图比较少，所以在训练资料的时候资料不足，未必个个模型都可以画到这个角度，也都有当然也有不是做不到，但我最气结可不可以这么叫，最什么就是什么呢，一开始就是有些人说你这些 AI 都做不到啦，这些东西是我们画家才可以画到的，跟着就是当有人画出来之后就是呢啲系我哋画师嘅祭典嚟啊！你哋班 AI 嘅仔，你哋做乜系就真系搞穿我哋嘅 party？ 要算啦呢啲就 咁跟，喂咁我哋参唔参加啊？即系参加又俾你屌，唔参加又俾你屌。当然我知道你存在就已经俾人屌啦，我知道。 做咯， 就系但系我咁啊， 因为呢样嘢本身就有好多方面嘅可以做咪咪啦，我记一可以正正经经咁做翻呢样嘢，亦都可以同一个我唔记得嗰个角色系乜嘢，其中一个网上咪咪嚟嘅，一个金色发呢八十年代鬼佬啲卡通片啊，嗰、那个养后大少嗰个咪咪啊，有人同嗰个嘢结合，可以同好多嘢去玩啊，亦都有系用翻同样角度，但系因为佢个波太大，所以遮忍住咗佢。 系啦， 即系有太多可以玩嘅嘢，咁啊，所以有个咁样嘅嘢玩咯吓，咁啊，但系我要回应翻有部分模型的确好难做呢样嘢啊，但系 AI 唔系一定做唔到呢样嘢嘅，尤其是后面要讲呢一个嘅 Mini 三。咁啊，呢个新模型嚟嘅，咁啊，孤狐出嘅新模型，咁啊，之前已经用了一段时间噶啦，佢终于正式发布，因为又系同前面一样啊，佢又系先放咗上斗技场，放咗接近成个月做测试，根据佢个名字都估得到佢系佢嚟噶啦，因为佢个名字又系佢啲命名喜好嚟嘅，其中一个代号系猎户座迷雾，应该咁样翻译翻啦吓，因为佢有两个字组成嘅，咁。佢用呢个去做测试，所以我之前已经跑过啦，但系唔肯定系咪真系嘅 mini， 咁所以就冇咗啦。咁啊，佢而家就正式发布咗，同时发布咗嘅 mini 三，理论上就三铺啦，同埋呢个嘅 mini 三铺嘅图像模型，俗称啦啦啦啦啦啦。然后我发现啦，我而家唔需要叫俗称噶啦，因为 Google 嘅台湾嘅 bot 官方嘅 bot。都直接讲我们龙进推出啦啦啦啦啦铺，喂大佬呢个系代号嚟噶，你正常系唔应该要出噶，我唔知系因为佢哋写得衰啊，定系乜嘢啊，但系因为佢毕竟唔系主团体啊，佢系台湾嗰边噶，呢嚿嘢啊正式名称系几米二三铺图像模型啊，大佬，不过算啦唔紧要，总之佢两个嘢同时推出，几米二三强，但系佢嘅强系冇乜感觉嘅。你唔会有太大嘅感觉嘅，好多人第一个反应就系佢整合能力好强。同埋反应好慢，这个就我之前都讲过啦。凡系新一代嘅大模型，因为之前一路讲系二点五几咁样去改啊嘛，但系呢次系三大版本更新，应该系一个全新整出嚟嘅，所以佢慢系正常嘅。而且佢根据佢嘅表现啊，我只能根据佢嘅表现去推估。我就讲过嗰次 ，LM 系一个黑盒嚟嘅，连开发嗰个都只能估，我呢啲用户就更加靠估啦。佢系有类似呢、这个。谷科嘅嗰个第一性原理，即系喺每一度推断佢根本呢件事系咪根本嘅事实，每一次都咁样做，所以佢嘅谂嘢系真系好捻慢，系讲紧成分几钟，同啱啱出谷科嗰阵时系一样咁慢嘅，系佢系谷而家出咗 4.1 啦吓，快咗好捻多，都系佢咧不断系会向下整细个模型，等佢可以粉快啲啊。GPT 都出咗 5.1 啦，都系一样类似咁嘅情况啦。虽然佢最近嗰啲政治正确真系糊到一脸啊，真系之前一路都可以嘅嘢，佢突然间唔俾。嗱，先讲我唔系乜嘢啊，我纯粹就系每个礼拜一会有张啦啦队嘅图，我订张啦啦队嘅图俾佢，然后叫佢嗰、那个入边嗰句叫口号啊嗰类嘢啦。之前一路都冇问题嘅，佢突然间话，因为呢张嘢咧，个角色太幼啦，有违我哋嘅基准乜乜七七，所以我唔能够帮你生成，唔能够你啊，所以我唔能够，佢唔系话唔能够帮我生成，佢话唔能够根据张图片帮我生成，我只能根据一般论咁样讲去生成，佢真系咁样讲啊，佢个输出系咁样写嘅，呢啲肯定就系佢啲又系嗰啲政治正确嗰啲咁嘅死人嘢，我真系咁样，屌你老味真系， 多 谢啦，唔该，咁啊。因为调返转啦呢个 Gamini 3呢佢係可以帮我搵 H game。我最近最常见嘅应用就係叫佢帮我搵 H game。我搵到最后就係、是、我忍唔住就喺问佢啊点解你即係搵 H game 呢啲咁嘅嘢你都可以咁唔会违反啲规矩㗎咩哦佢话我哋纯粹係提供资讯俾你即係唔係生成啲咩嘢咁啊即係之余 先。我唔关我事我不搵嘅啫。妈妈唔关我事。 咩我觉得佢想讲嘅意思其实就係因为佢唔係直接生成色情内容而係搵资讯俾你啫。咁佢咁就冇问题啦。咁样跟你唔係兜枪开枪射死我但係而係提供枪支俾我唔係都不过算啦。总之模型好用但係依旧系嘅 mini 嘅一路嘅问题就係好应声虫。即係佢几乎系唔识反驳你。你讲乜佢都话系。即係所以点解我之前会叫大家 过一过 LAM， 唔可以叫 fact check 嘅，去睇一睇你讲嘅嘢有冇问题。就系讲紧你句嘢，如果问题不大嘅话，有问题但系唔多嘅话咧，佢系照应你嘅，佢系唔会夹你嘅。但系如果佢夹鸠你，代表住你讲嘅嘢有非常严重嘅事实错误，佢先会有条件去反击你嘅。呢、这个 Gemini 三铺一样都系，佢系一个更加高级嘅应声虫。咁啊，但系应声虫咪应声虫，有啲嘢你都唔系一定要佢下驳你啊嘛。虽然我其中一个用 LAM 嘅嘢就系同佢对弈啊，可唔可以叫佢嘛？即系同佢辩论啊。佢讲一句，我驳佢一句，佢又驳翻我一句，咁样不断咁去做brainstorm 啊嗰啲嘢。系，不过算啦，翻翻嚟。 因为嗱，讲起我唔知算唔算，我唔嗱，即系最后啦，我唔知算唔算系叫做驳我啦。咁我睇本书讲到鸦片类药物啊嘅影响，咁我就走去问阿谷老师，咁问佢。鸦片类药物系咪系最大影响？就系呼吸对身体伤害好低。咁咧佢喺度讲咧就系一咁佢话系嘅，基本上正确。但系正确点解讲一大堆嘢？又话就如果你就系担心自己嘅亲友使用嘅话，请开再讲。之后系会问你系咪因为你有问题，或者你亲友有个问题咁讲嘅。即系我相对讲会比较冇咁应声虫嘅。我至少我睇落去。 啊，呢个都还好嘅，即系我做一个最呕血嗰档咧，我唔知道系用边个模型啦。系试过一个咩咧？我系因为我唔食菜啊，所以咧我系饮食入边咧系缺乏维他命 B 二嘅。咁我就走去问，好似系 Gemini， 我真系问佢有关维他命相关，我缺乏嘅话会点，有啲咩症状？因为嚟到之后咧，我连紫菜都冇得食。咁啊，可唔可以问佢？咁啊，另外吸收要点样注意啫？佢话冇问题。如果你准备建立怀孕计划嘅话，我会帮你嘅。 佢个追踪系啊，好似唔系太聪明。佢追踪佢， 因为因为咧，维他命 B 二有唔系 B 二系 B 九啊。维他命 B 九又称叶酸，通常情况下咩人要需要补叶酸咧？怀孕嘅人。大肚婆咧就需要补充叶酸嘅，咁但系我唔系，我系因为我正常嘅饮食入边吸收唔到啊嘛，即系唔系维他命 B 系 B 九叶酸啊，顾名思义喺啲叶入边出现噶嘛，我唔食菜啊嘛，我以前喺香港嗰阵系靠食紫菜嗰啲嘢，呢边冇乜啦，唔系冇，即系贵咯，所以我要另外去揾补充剂补充翻啊嘛，佢走去问我，即系佢好聪明地，即系佢呢啲唔算系乜嘢，佢系太过聪明或者系谂得太多。即係佢會認為你補充得葉酸嘅就應該係孕婦，所以就話如果你對懷孕計劃有咩需要建議嘅話，我可以幫你。呢、這個世界除咗大肚婆之外，仲有啲唔食菜嘅人存在啊，雖然非常少數，我知道。咁啊，但係總之呢個唔算，總之就係佢係應聲蟲呢樣嘢咧，基本上係冇嘅，係梗咗嘅，係原理上係咁樣嘅，因為佢喺訓練的時候就已經係有呢個偏好嚟嘅啦。因為佢要評分啊，成嗰啲嘢噶嘛，喺個評分基準喺訓練嗰陣時候，對佢打分的時候就已經會有呢方面嘅嘢。如果佢討好個使用者嘅話，佢會得到更加高分。佢從當初打從佢出生的時候就已經係咁，佢喺 pre-training 嗰陣時候就已經係咁樣噶啦。所以呢樣嘢係一定梗咗，只係程度唔同啫。理論上谷科係解呢四檔大模型入面係最唔應聲蟲嗰個嚟噶啦，但係都幾應聲蟲嘅，只係冇咁應聲蟲咁解啫。呢樣應該關佢第一性原理嘅問題事。雖然我唔知點解同樣都係第一性原理嘅 Gemini 三依然都係應聲蟲，即係應該係關個訓練方式同埋佢個可能有關佢個模型嘅策略事啦。咁啊，另一樣就啱啱講啦，佢個拉羅布拉蘭鋪呢嚿嘢出咗嚟之後，第一佢係可以贏到完成到呢個挑戰嘅，即係惡高角色惡高頭嘅挑戰，唔單止可以做到呢樣嘢，佢可以做到以前做唔到嘅其中一樣嘢就係生成漫畫呢樣嘢，曾經被認為係非常困難嘅事嚟㗎，用 AI 生成漫畫與以前嘅 AI 生成漫畫絕大部分。都是人諗分鏡，然後逐格車落去。近期咧係會有啲可能可以有啲非常簡單嘅分鏡，譬如嗰啲兩格即墮啊嗰啲咧，即係前邊仲係好桀骜不驯咁樣，下格就已經係完全黐墮咗嗰啲咧，嗰種漫畫佢仲可以做到嘅，因為佢有相對應嘅訓練集。因為太多啊，類似係圖太多，亦都風格亦都相似，佢就做得到。但系其他你嗰啲真系要做咗漫画出嚟啦，尤其是系原创的漫画啦，佢系做唔到嘅。以前，但系呢次 Gemini 三系做到嘅，咁啊亦都有好多人就系将某啲嘢讲漫画，我见到好多网上有见到唔少，佢系咁样去玩， 咁啊，有啲相關嘅人士出嚟啦，就話啊，即係 AI 取代唔到港漫嘅，你可以取代到畫風，但係取代唔到編輯入邊嘅腦。嗱，但係佢講咧就唔係話我哋人類嘅創新精神唔係 AI 做咁到啊，佢係用呢樣嘢轉定嗰個方法去講。 好簡單就係咩？黐緊線嘅機頭四嘅，跟住 AI 諗得出嚟嘅啫。跟住就咩何鬼強加嘅屌！依真係我當年連我啲唔睇港漫嘅都記得經典離譜嘅離譜劇情，之後咩？点解强家兄可以叫强家兄就系咩啊？谂到 Q 啊，强家咯，黐捻线啊！ 即系佢嘅讲法咧，就唔单止系咁样，唔单止系豪鬼强，我呢个 Ken 比豪鬼强奸啦，系讲紧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咧？就系、是、冇授权之外，仲要系为咗，因为佢哋系流水线合作噶嘛，唔一定系每一期都系咁样噶嘛。为咗令下一手画唔到落去，特登画强画个阿 Ken 比豪鬼强奸系。特撚登令到佢搞唔掂呢啲咁撚心術不正嘅嘢咧 ，AI 係做唔到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先唔講佢有冇創意呢樣嘢啦，創意 AI 都可以有產生創意。人類嘅本質係複讀機，你唔好以為你自己嘅創意係好撚創意，實際上都係資訊嘅整合嚟嘅啫。不過唔講，先唔講呢樣嘢，就係講緊 AI 係冇辦法咁心術不正嘅。係 啦， 即係佢訓練上佢提前。Pitching system 个system pump 都好啦，各方面都系叫佢唔可以咁样做嘅，即系就呢、是這个佢讲嘅，虽然系几搞笑吓，但系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啊，有好多人去今次受啊，跟住你可以咁记完价啦。每一次有新嘅图像模型出嚟咧，总会有一波新嘅受害者。今次嘅新嘅受害者就系港漫，不过调翻转讲啦，而家仲有几多港漫正，大家心中有数啦。九龙城就系好耐之前噶啦，其实已经我对上一次睇一本 唔紧要，红得啦。 咁啊，我对上一次睇一本港漫叫做《夜落与玛丽》。十几年前啦， 算啦，因为我唔同你讲，我唔睇，我讲漫年代系卅几年前，我系小学生嘅时候，我屋企我啲亲戚睇港漫，咁我先睇港漫啫。 咁啊，我仲等紧佢入 Paper City， 因为佢而家 Paper City 仲系用紧拉拉巴拉拉，即系唔系铺嗰个2.5嗰个，未上三，因为要啲时间佢先会改 API 嘅。Gamer 三铺文字嗰个咧，我就用紧噶啦，已经。老实讲，如果我唔系要求佢反驳我的话咧，非常之好用。即係同其實同 2.5 一樣，之前我用少用 2.5 係因為我好多時我唔想佢唔駁喎。如果我錯咗佢唔講我聽嘅話咧，其實會更加大問題。不過就如果係講圖像嘅係幾好玩嘅，就等佢咁嘅價位，因為佢免費雖然都支援。因为如果我要用 Gamer 本的啊，而唔系经过 Paper City 嘅话，我只系用免费嗰个。我讲三四句，收两三张图，佢就已经系话我听我今我到咗 quota 啦，叫我俾钱了。即系我谂紧使唔使咁孤寒啊？即系不过方法好多嘅，但我唔想做啫。咁啊，反因为我过啲时间都可以用 Paper City 搞咯。咁啊，咁总之就系有兴趣嘅可以试一试啦。Google 大招啦，因为前几个月咧已经系出现 2.5。连续五六月嗰阵时更新完之后咧，俾人超翻车 ，GPT 出咗五谷货都系冚翻咗佢。我之前都成日讲呢样嘢，就系、是、啲模型都系一个出新嘅模型见过旧嘅模型，新嘅模型见过旧嘅模型，不断咁大家斗出新模型，斗大家斗劲系咁嘅情况噶嘛。佢有半年冇反应咯，咁而家五个月啫，之后出咗个 Gamer 三，的确几劲啊！咁有劲再可以用下，反正 Google 唔使钱咁样啦。 好啦，差唔多。 咁啊 ，Google 相关嘅仲有单小消息啦，就系、是、用 Google 嘅人 Android 啦，或者系直情 Android 相关嘅，终于唔再系边缘人了。以前 AirDrop 一传嘅 AirDrop 嗰阵时，啲用 Android 机嘅人就动咗喺度 Android 机嚟喎。咁啊，而家 Google 官方去推出支援 AirDrop 嘅呢个功能。啲人就话啊，终于呢个 Android 就不再孤单了，系嘛？即系唔使大家传的时候，你就我用 Android， 即系唔咁样企喺度。但系咧，呢个并不是 Android 第一个去强行支援 AirDrop 嘅，因为喺之前小米、OPPO、vivo 呢几档中国嘅 Android 大厂咧，或者你叫安卓大厂啦，用嚟区分翻中国嗰个 Android 生态同外国个 Android 生态，真系两件事嚟噶。已经是强行兼容了 AirDrop 的了，用各种方法啦。但是这次是Google 自己搞的啦，当然是for他的 Pixel 手机啦。我不知道几时会比其他 Android 机都用得，但是这个是趋势来的啦，即是等于之前他的 message， 好像两三年前最终不是通翻咯，都是一样意思的嘛。这些东西最好都是唔好话咁样封闭自己玩啦，大家都用得先方便㗎嘛。即係对 Apple 手機嘅人都係方便咗噶。以前如果對方係 Android 嘅，你真係死死地氣，唯有上傳網盤嘅啫。但係而家方便咗，咁咪大家開心咯。你就算係用 Apple 手機嘅人都有得益噶，都係大家方便嘅啫嘛。呢啲嘢咁樣啦。 好啦，咁大致上差唔多，咁今日就到此為止啦。下個拜再見，拜 拜。